仙跌五毫半，阿里巴巴269.6升六毫，工商银行4.87升两毫，盈富基金27.08升一毫四，汇丰控股42.00冇起跌，阿里健康22.5升1.3。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11，瑞士法郎0.906。加元1.298，人民币6.583，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港金系报16,720，比上日收市跌咗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79.51美元，卖出价1,781.2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2，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公告。劳工处招聘二级劳工督察，机电工程处招聘技工负责电器，房屋处招聘土木工程师。社会福利署招聘助理社会工作主任，地政总署招聘产业测量师，建筑署招聘助理工程监督，技术主任负责建筑设计，建习技术主任负责建筑设计。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临时泳池活动助理，劳工及福利局招聘助理秘书长，负责计划管理社区投资共享基金。香港警务处招聘船队技术监督，食物环境卫生署招聘环境滋扰调查员，一级食物安全主任、二级食物安全主任。税务局招聘合约助理评税主任，教育局招聘行政助理、学校行政事务主任和教学助理，负责特殊教育需要。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2元乘车优惠计划大致完成内部的评估，在能有效打击和防止滥用的前提下，我们会将所需的拨款放入2021-22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哎，做唔做啊？ 做咩啊？ 做节目咯。 做咩节目啫？ 小宝与文迪咯。 咩小宝与文迪啊？ 星期六晚深夜12点至到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星期六晚深夜12点至到2点，有我陈小宝， 有我杜文迪， 小宝与文迪。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 好啦，咁啊，星期五啦，最后一天，今个礼拜，咁啊，嗰个题目咧就系黄仲远出嘅《疲劳》，咁啊有马恩赐、黄仲远同埋小弟刘天赐，但系黄仲远有少少唔舒服啊， 系， 所以咧都无谓翻嚟啦，因为咧喺直播室咧 好大风啊， 唉，三个人咧就几比较。容易啲啊，傳染任何嘢嘅，咁啊，所以咧喺疫情緊張咧嘅時候咧，真係屋企好啲。咁啊，阿仲遠 ，Hello，Hello， 係啊，所以 聽到啊， 今日避一避啊，聽得好清楚，係啊，今日我都係第一次咁樣做。 你喺咪度講啊？ 疫情嗰陣你都有份做㗎係嘛？ 有， 都試過。有份做啊， 係啦，都係試過。 通常就唔係電話，就係、是。 用嗰啲食 電話， 哦，用嗰啲互聯網嗰啲嗰啲。 你冇事啊嘛？ 冇事冇事冇事，已經證明咗呢、這個 陰性 呢、這個係啦、 哦。有翻去有驗到， 係啦係啦。 哦，係啊，真係驗嘅咧，真係驗嘅。好咁啊，講下疲勞啦。咁你個人疲唔疲勞啊？ 係啊，即係通常咧，星期五咧就會好啲嘅。 係咩？即係點解咧？ 係啦。通常咧一至五咧，星期三嗰啲咧就係、是、最疲勞嘅。 係啊， 星期一就係心情最唔好嘅。係、嗯、啦，星期五咧因為放假啦嘛，咁啊 即將放假 就係啦，有咗個希望咧就冇咁疲勞嘅。 係咩？ 不過呢個的而且確都係同我嘅同事個疲勞都好有關係啦。當然啦，我哋今日定個題目咧就唔係真係身體上嘅疲勞嘅。 嗯。 是啲身心上嘅疲劳嘅。 喔、 哦。因为我哋近期可能疫情啦，咁我諗成日都会听到个字就叫做抗疫疲劳咁样啦。 喔、哦、抗疫疲劳。 是啦，咁抗疫疲劳当然就唔一定係真係话身体上面嘅攰嘅。係话我心情上面嘅一个攰都觉得唉、哎、抗疫都抗咗咁耐啦。 嗯。 即係都可能个成果又唔係好彰显喎、啊。咁人呢就慢慢呢就会觉得攰就唔想再做。 喔、哦。喺加拿大同美国呢就有一种呢叫做 Friday Car。你听过未呀 香港就 Sunday Car。 Friday Car, 你听过未呀听。 係呀、啊、香港就假日囉。 係 ,Sunday Car。 Friday Car 呢就话呢在星期五咧出品的汽车咧就乸西啲嘅， 哦， 因为咧嗰啲人咧就疲劳，同埋咧做咗星期两五日啦。 我以为星期五会出车添， 系咪星期五出车 又另外一种？ 都嗰啲车会曳啲嘅， 系哦， 即系 quality 会曳啲。哦 okay所以 而家唔會啦嘛，而家機械 robot 做噶嘛，而家 係，但係 以前工人做就可能會， 啲人咧仍然要操縱嗰個機械嘛。 哦， 咁啊操縱嗰啲人咧都會疲勞噶嘛。 哦、但係影響應該冇咁大，而家成個殼車殼都啤出嚟。 係冇錯，叫 Friday car。 唔係，我以為咧 Friday 係嗰啲即係星期五。一譬如放咗工，你知啦，即係好多外國人咧喺郊外市郊咧有啲即係度假屋啊咁住住啊嘛， 好多啊。 好，於是咧放咗工之後就要揸車，譬如紐約嗰啲咧，實係出去 New Jersey 嘅，即 係 喺附近嗰啲啦。即係 London 咁，你可能又係隔大約個零兩個鐘頭車嚇。咁、所以咧就即係星期五咧放咗工之後就會塞車㗎。 好，仲要咧嗰啲 Friday 咧嘅人咧 係 晏晝唔翻工嘅。 係咩？系好啊， 好多晏昼咧就 准备走人啦。 系两三点钟食完晏咧， 系 佢就放埋假噶啦。咁佢夹埋嗰半天咧，去到嗰啲叫 cottage， 正话 你嗰啲叫 cottage， 系啲市郊嗰啲嘛。 市郊嗰啲 cottage 咧， 系 我系嚟洗洗佢自己啲疲劳。 系 咁啊，星期五、星期 六日 嘅晏昼， 系 咁啊六。 日晚就揸翻车翻嚟啊！ 系星期一咧就事必会迟嘅， 即系头先啊，系黄仲宇讲嗰啲 啦， 心情差啊嘛， 系啊系啊，同埋啲 gloomy Monday 咧，星期一通常都 会 gloomy 啊，冇错啦，好好暗晦嘅，系 不过似乎头先讲嗰个星期五咧，做啲嘢咧，可能出个车都特别差啲咧， 系啊， 呢个真系有根有据，我以前做呢、這个诶。管理顧問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咧成日都會咧要去監察住，即係話咧，我哋做一啲嘅分析嘅，分析咧唔同階層嘅員工咧， 佢哋整日裏面呢究竟做緊乜嘢，跟住我哋就將佢分類、 啊、 分類之後呢就計出佢嗰個嘅生產力咁樣嗰隻㗎。 咁、 啊嗯、的而且確呢一至五呢雖然呢 Gloomy Monday, 即係愁雲慘霧啲啱啱放完假返嚟、嗯、星期三呢就覺得仲係好漫長。 係冇錯。 到時假期。但系咧，始終都係星期五咧，佢哋嘅生產力係最低嘅。係 啊，係啊， 係啦、啊，即係因為佢哋反而就係週嚟放假啦，所以就輕鬆，好似頭先阿志官咁講啦，兩三點晏晝就已經收拾， 已經收拾啊，準備就算唔個人走，個心都走咗， 係啦、啊，個神都走曬嘅。 係啊。咁啊，做電視咧有度好， 係 電視就冇星期六日嘅喎。 誒，電台都冇啦， 電台都冇嘅。 假期都冇啦， 系佢又冇假期，假期都要翻。 嗰阵时嗰晚年年初三都要翻工噶，因为跑马啊嘛。 凡系做 圣诞又系啊， 就做娱乐嘅摄咧，人哋休息嘅时候你就最忙嘅。 冇错啦， 因为你因为人休息就希望你 要睇你 提供娱乐啊嘛。 系啦，冇错。 唉，咁啊 ，Friday 咧就冇呢件事，但系咧。Regular 即係正常嘅工作咧，就有剛才正話我講咧 個 星期五嘅疲勞啊。 係，不過黃仲遠最主要講咧就係個心理啊。其實呢個疲勞咧未必係身體嘅，而係個心理點樣影響個疲勞。譬如你講到抗疫疲勞呢樣嘢，係嘛？ 係。 系啊，系啊，系。 嗱，一陣咧， 疲勞呢啲就真係係純心理嘅一個嘅情況，佢可能其他嘢都有做嘅。即係表面上嘅一啲嘅抗疫嘅啲嘅防御措施啊咁樣，但係就個身心咧就覺得咧就已經唔想再撐落去啦咁樣。 哦，咁啊真 咧，呢度咧可以分開幾節嚟講嘅，即係幾個因素嚟講。即係如果有抗疫疲勞咧，就當然有坐監疲勞啦，係嘛？你坐監日日即係哇！坐十年喎，幾時先等到十年放監咧？係咪先？咁你同埋咧，你個生活秩序咧就好固定噶嘛。 係 六點鐘起身，你食嗰啲嘢又係噶嘛。咁你都會有嗰個疲勞，甚至咧即係可能遲啲可以講多啲嘅咧，就係所謂病人啊，即係長病咧。 嗯， 即係好多點解？哎呀，不如去啦，即係痛又耐啊嘛。同埋你病之後， 長痛不如短痛。 係啦，你嗰個生活咧。即係個質素啊，不斷咁下降，你嘅身體嘅能力又不斷下降，咁你又有一個心理上好大嘅疲勞喎。 仲有一個咧， 係點啊？ 切身嘅 係點啊？ 阿黃仲遠咧，你留意下呢、這個 係 好 呢個咧就叫考試疲勞啊！考試點解疲勞咧？我啊試過啦， 係 當你咧不斷嘅面對考試，由你小學每個禮拜有測驗。咁啊，至到咧小考、大考嗰阵时，唔知点解咁多考试嘅。咁啊，中学又好多考试，大学都考试嘅， 系 成日考试。咁考试嗰啲学生咧，就会感觉到考试咧系一个好厌恶嘅。 有时会考前啊，有 mock test 啊，好多咧，即系厌啊， 就 会 厌喎。咁啊， 就疲劳咯。 一阵你讲讲咧，阿黄仲远讲讲咧， 系啊， 考试嘅疲，考试嘅心理上嘅疲劳。 我仲有臭仔咧，士官。 臭仔啊， 臭仔疲劳。不过我哋惨啊，今晚冇女嘉宾，冇喺度。 咁啊， 系啊，问佢哋就更加啦。做阿妈好惨噶，又要做，又要翻工，又要就 咁啊， 疲劳好犀利。 阿黄仲远，你讲讲咧。呢、這个抗疫疲劳嘅现象先好嘛？ 系啦，抗疫疲劳咧就即系话咧，其实头先阿马志讲一个咧，都嗰两个嘅情况都好噶，即系第一个佢咪讲咗话坐监嘅， 系啊， 第二个咧就讲咗病人嘅，其实呢两个咧。同疲勞咧都好有關係，同埋同個抗疫疲勞都好有關係。第一咧，坐監咧，嗰啲生活咧重複， 係啊， 逢親一重複啲嘢咧，你就會疲勞噶啦。 係，人好衰嘅，人真 係 好衰。 不斷咁樣做，你就會疲勞噶啦。咁第二個嘅情況咧，就係你重複都不得止，仲要重複得嚟咧，又冇乜進展，就好似病情咁樣。 係啊，係啊。 系啦，呢样嘢咧，呢两个加埋咧，就会令人哋咧系真系身心疲劳。所以咧，抗疫嘅情况咧，就好似香港咁啊，大家香港好似嚟紧都讲到第四波咁样啦，即系 直情啦，今日九啊几个啊，今日 有九啊几个， 系啊， 可能大家都觉得，咦，好似我都做足所有嘅防御措施啊， 系， 但系咧都总系咧避唔过咧。 就都會有一個疫情出現，而因為疫情呢亦都總會影響到我生活。咁呢慢慢而嚟疲勞一出現嘅時候呢就會放棄。 系啊， 唔系，系啊，黄仲远啊，最主要有个分别，抗疫疲劳同坐监或者病咧有个分别。坐监就你自己，你好唔好都好啦，冤狱都好啦，都总之系同你自己有关啊嘛。你做过某一啲行为要坐监，或者你唔好彩，你生咗啲咩病系你自己嘅问题，你冇得怨 啊 嘛。但系抗疫唔同喎、啊，喂，唔关我事嘅、啊，我由一月到而家又洗手，即系 好乖啊， 好乖、啊，每日每日都清洁家居好多次嘅、啊嗯，即系搭 lift 都拎定张纸巾出嚟揿掣嘅，吓冚唪唥做足晒所有防疫功夫。哦，人哋突然间即系嚟外嗰啲咩群组嘢染咗病，于是屋企我又唔可以同家人食饭啦，我屋企十几个人嘅，咁啊出去食唔到。饭啦， 饮茶唔得， 系饮一家人去饮茶唔得，要分开几台坐，每台都四个人，咁好闷人噶嘛。咁你嗰种即系嗰种怨气啊，就系话，即系你系抗疫咧，系人哋累到你要咁样啊嘛。咁你于是咧，你又多咗一样嘢，你个心理负担啦。 哦， 即系何必偏选咗我啫？唔关我事噶嘛，系咪？即系我坐监，我病咁都算系我啦，我都要负一定嘅责任噶嘛。 呢个唔系自作业嚟嘅， 唔系冇错啊， 唔系自作业 系啦。你抗疫就系、是、做咩要俾人咁累法啫？系、嘛？你累到我咁，不如累斗累啦，阿兰 家。哎呀，惨啊惨啊！ 系咪？即系呢种心理啊， 就会出现噶呢种心理。 系啊， 可能佢因为觉得其他人啦，又可能系因为个关口啦，总之就唔关我事。佢逢亲呢啲嘅疲劳咧，佢个怨气就更加大。 系 怨气越大咧，个心情就越疲劳，就好似头先咁啊，不如就即系滥炒啦，即系唉，算啦，搞咁多啦，我就食饭都唔去咁注意啦。咁样既然都系我做极乜嘢都唔系太大嘅进展嘅咁样咯。 系啊，因为我点样注意到呢样嘢咧？就是、我中学嘅时候啊，就已经注意到啦。因为咧有啲老师，尤其是体育老师咧，就好中意咧，即系一个人曳咧就罚晒全班噶嘛。 哦， 即系集体惩罚啊嘛。集体惩罚咧就会令人好不忿啊。首先第一样嘢就觉得好唔公道，我都冇做错事，你咪罚嗰个咯。嗰、个上堂 一人做事一人当。 系啦，嗰、个上堂嘈冤巴闭，点解要罚晒我全班咧、你明唔明啊？第二咧就系话，即系如果系咁，咁咪大家累斗累咯。系咪？系咪？即系中学已经有啲系咁噶嘛，叫集体惩罚啊嘛。 系 吓、啊，即系你而家香港抗疫就系话，即系香港人觉得自己我系集体俾人惩罚。 嗯， 因为有少数人依规矩，唔当疫情系一回事，然之后咧，我几百万人一齐陪你受惩罚。 嗯， 系啊，呢个直情就系真系心嘅疲累，就好似头先话罚体育堂啊咁嗰啲咧，即系其实佢唔系冇能力去做到啲嘢唔犯規啊，或者點樣噶嘛？ 是啊、 但係就係因為有咁樣嘅情況，覺得係唔關我自己事，其他累咗嘅，係啦。咁跟住佢覺得自己啊，就算我做乜嘢咧，都會受牽連到嘅，咁佢就放棄啦。 咁啊，疲勞係咪一定咧有啲乜嘢嘢咧？佢嘅反映出嚟咧？譬如刚才话系一种不忿，不忿系咪疲劳嘅反映嘅行为之一呢？ 系啊，我觉得如果要讲两个嘅反应出嚟咧、不忿系其中一个嚟嘅，即系愤怒啦，即系佢觉得系要唔关我事，但系咧我想做啲嘢，但系就偏偏做唔到嘅。系啦，第二个咧就系无奈，佢愤怒得嚟咧又冇办法。系啦，好似头先，又唔知点样算，系啦。咁呢两个咧，就通常喺疲劳里边都会有嘅。而到佢咧，就真系放弃，就觉得哎呀，算啦，我都唔守规矩啦嘅情况咧，佢就开始咧就少少进入咧就系悲伤嘅。 我哋咧有一句说话咧就好贴切啊，咧就好唔好听嘅。就叫做咧盤皮， 盤皮 係廣東話話，而家好少人講， 好少人講。但係咧 盤皮 嗰陣時咧就老師咧 係 或者啲專長咧成日講，阿次你盤皮啊，盤皮意思就係話咧，你其實 永遠都粗口丁嘅， 係 死啦真 係。其實咧佢就係疲勞， 係 即係剛才你講嗰個反應。 唔遵守紀律，因為遵守紀律其實係好嘥精力嘅，好嘥心理力嘅力量同埋呢個咩嘅？ 個心理上咧係要維持住一個意識， 係啊， 呢個咧意識係相當大嘅能量咧，就可以 keep 得到嘅， 係啊， 保持到嘅， 係。 但盤皮咧就隨遇而安喎。几时都可以盘平， 舒服就算咯。 系啊， 唔系而家我唔知，我谂而家啲老师咧就冇以前我哋啲先生咧咁严格嘅。 嗯， 就譬如以前咧，我哋坐即系喺初中嘅时候都系噶，你坐嗰张凳啊， 系 要贴住个凳坪坐噶嘛， 系 唔可以成个人 hea 即系斜晒落去。 咁咪闹噶啦， 你明啊？即系好似咧，你喺 sofa 度坐嘅时候咧，咪成个人好似一住菜咁。 系，即系盘皮，即系盘皮。 因为嗰种样啊，嗰种嘅身体姿势就所谓盘皮啦。 系， 系嘛？咁你即系好啦。咁你然之后一个学生系咁咧，于是哇，先生就罚啦。 系啊， 系嘛？即系佢其实个意思咧，集体罚啲学生咧，就系希望啲学生能够互相督促，互相咧即系制止嗰个曳人，因为佢搞唔佢一个 搞佢唔掂 啊，同埋佢无谓咩啊嘛。即係你哋班同學咧，即係制止佢咧，用社會嘅壓力同濟嘅壓力，所謂 peer pressure 啦，就容易啲生效噶嘛。 哦， 係嘛？譬如你一支球隊都係噶，通常好多時候咧，一個唔好咧就罰曬全隊。 哦， 咁於是你其他啲隊友咧咪會阻止佢。 喺軍隊裏邊咧， 又係咁噶， 經常會出現。 係呢個都係軍隊常用嘅。 軍隊常用啦， 因為你一定要你符合嗰個你自己嗰支小隊啊。即係大家一定要好似一個人咁，一臂屎指咁樣，一隻手臂五隻手指咁樣。 不過呢個就一定要前提，就一定要有個團結同埋紀律咯。 係一定有個紀律嚴明，好緊要。係冇錯。咁啊，一陣咧，我哋翻嚟咧，再慢慢分析下，好唔好啊？ 好。 咁先講咧呢個播只歌。咁呢只歌係人話。人话喎，点样样听人 即系说话嘅话， 系啊，听到多鬼话都会疲 倦，讲得废话就系 听呢个人话先。 嗯。 错就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厄运。真相早已失了踪，由你左边播剧情是空洞，没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转过右耳，尖叫破声。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没得到依庇。要是暗淡世情，有日方晴。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脸茫然。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 区议会偏离基本法对地区组织的功能，以及市民对地区组织的期望，形容要更现实处理怎样令到区议会回复正常功能。医管局决定向经核实曾经在2月3号至7号期间缺勤的员工收回已经赋予员工的相关工资，同时决定不会就此作出其他人力资源方面的跟进。医管局员工阵线表示，医管局决定在抗疫关头清算罢工医护，只会为抗疫前线士气雪上加霜。质疑局方只是再次证明政府以政治纤维凌驾抗疫，又指罢工行动是有缘有故，绝对不是医管局所指的突然缺勤，严正要求医管局和工会展开公开谈判，正视员工罢工权利。医管局员工大会亦都会就下一步行动和会员商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932点，升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40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1，瑞士法郎0.906，加元1.298，人民币6.5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95，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美元，卖出1780.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同干燥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稍凉，内陆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一二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开心日报几位主持原来敢睇对方噶？ 两个字，乌龙。明明咧叫佢咧个银包咧喺侧边咧，记住攞走啊！你跟住见佢走咗之后，个银包依然喺度啊！跟住咧可以话俾你听咧，佢唔见咗棚假牙，原来去边啊？吞咗落肚咁都得？诶，就因为佢咁乌龙，先带俾我哋无数嘅开心啫！ 开心日报陈淑兰、林超荣，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10:04， 听开心日报，日日开心冇烦恼。 当时的医院呢，一个就是公立医院，一个就是当时所谓叫做补助医院，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的。 庆祝医管局30周年。 因为医管局呢收费平，服务好，来者不拒，但是用折上游、放下流、中间分流来减低需求。 他是医管局主席 Henry 范鸿龄先生。 我常说我妈妈讲的东西对我很有用。千层饼嘛，我永远都不会最叻，但我又不会最衰的。 星期日朝早8-1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有冇兴趣食啊，世杰？ 咩嚟噶，瑞曼？ 我最中意食嘅紫菜啊，我日日都食噶。 哇，你再咁食法，成个海嘅海苔都俾你食晒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环境专家蒋志超博士介绍海苔、海带俾你认识啊。 咦，咁又啱，我都请嚟咗专家讲下点样可以食到环保海鲜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色无限。 蓝色， 蓝地球。 香港观鸟会早前举行第5届全港树麻雀的普查，结果显示本港大约有260,000只树麻雀，同去年差不多。即是我们常见的麻雀仔， 并未因疫情而显著增减。远在美国三藩市的白冠麻雀似乎亦都过得不错噃。专家发现今年的春天，雄性的白冠麻雀改用更轻柔的声调来啼叫，而且相信更有利于繁殖。白冠麻雀是一种候鸟，同香港的麻雀仔其实不同属。如果论体型呢，麻雀一般身长14厘米左右，白冠麻雀身长18厘米，尾巴就比较长。彼此背部羽毛的颜色纹理都相似，但后者头部有黑白相间的条纹，看起来的确好神气的。美国境内的白冠麻雀因应气候，每年两次往来于北部阿拉斯加至西南部加州和墨西哥之间。最特别的是迁徙飞行几千英里期间，他们最长可以一至到两个星期都不睡觉，令科学家都很惊奇。三藩市湾区平日居水马龙，白冠麻雀自身的环境噪音是香郊的三倍。然而新冠肺炎迫使当局封城，研究人员发现金门大桥在四月份至五月份的交通流量回落至到1954年以来最低的水平，因此相信市内的交通噪音亦都贴近当年的水平。这个春天三藩市湾区重回难得的安宁境界，雄性白冠麻雀只需要用更低更轻柔的声调唱歌求偶，但传送距离呢就几乎远了一倍了，亦即是说他们觅得雌性交配的机会反而更加大。新冠肺炎折腾全球接近一年，仍未见到出路，疫情令大自然意外咁样得到机会休养生息。咁身为万物之灵嘅我哋，又会整理出生活上点样嘅新秩序呢？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五呢，黄仲远出题目，这个题目就叫疲劳啊。咁有马恩赐同小弟刘天赐。咁刚才呢讲咗呢个疲劳呢，我哋最想讲嗰样疲劳先。就 是 呢疫情嘅疲劳。咁马恩赐有冇补充？ 都冇乜嘢啦，即係不过最近呢就啱啱即係睇返下啲历史，即係讲呢个西班牙流感啊，即係1918年嗰次，就应该係1918年11月开始嘅。咁嗰时候呢就同而家唔同啊，第一就嗰时嘅科学冇咁进步啦，即係最初都唔知道咁紧要嘅，即係嗰个，但係呢就死得快好多，即係差唔多沙士咁嘅，有啲即係一中咗招呢可能 几 日就死得㗎啦。 有马朝头早中啊，晚上死都有。 哇，咁夸张！咁但系咧，另外一方面咧，嗰阵时嘅又冇飞机啊嘛， 系 吓、啊，即系有飞机，但系即系好原始嘅，都未曾有所谓民航啊，即系呢个商业。咁所以咧，佢传播咧又冇咁快，即系冇咁即系一叭一声就全世界都有。咁于是咧，即系你变咗，譬如话某一个地方，譬如洛杉矶咁啦，可能你经过半年或者七个月之后咧，佢又会唞一唞噶咯。 系， 即系其实我哋香港而家都系噶，你喺疫情去到某几，即系好多个月之后咧，佢又会即系慢慢 波嚟 啊降下降啦。咁然之后好啦，到大家即系会以为回复正常啦嘅时候咧，突然间 佢又嚟过 啊，又由外地传入咗一啲咧，佢又嚟过，咁你变咗咧，即系嗰种感觉咧，同而家就唔同啦。 嗯， 而家都系，请讲啊。 系同个。 頭先講翻西班牙嗰個咧，都今次就算喺嗰個新冠疫情咧， 係 其實嗰個疲勞都睇到有係同文化亦都係有 關係 情況， 係 係啦。喺外國嗰度咧，即係例如你話英國啊、美國尤其是啦， 係 基本上咧，你睇下佢哋嗰個疲勞係快好多嘅，係啊，即係佢哋對於咧，即可能話。忍下啦，喺屋企做下啲防疫啦，或者點樣咧嘅情況，佢哋已經係有好多嘅嗰啲叫做娛樂出嚟嘅咧，例如佢哋咧喺屋企裏邊咧做啲障礙賽，跟住拍片咧，大家喺度玩咁樣嘅。係咯，咁佢已經做好多呢啲嘢嘅。你諗下咧，如果喺亞洲地方咧，其實係冇乜呢啲叫做大家娛樂啊，諗下去邊度玩喎。但係佢哋咧個疫情疲勞咧。就快好多嘅，即快好多，即刻有嗰個疲勞，即同嗰個文化都好有關係， 同埋同個時代都有關係。 我同你講一講咧，呢個美加 嚇加拿大， 美加咧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是、咧圖書館啊，同埋咧嗰啲廟師入即博物館咧就開放喎， 係 就將嗰啲。拍攝咗嘅紀錄片咧， 擺曬上網， 擺曬上網， 係啊， 大家免費睇， 係啊。 但呢個好容易疲勞嘅， 點解咧？ 點解咧？我哋以為咧，就香港人咧就唔睇咧， 係，唔係 或者兩三個禮拜就睇，跟住來就唔睇。原來美加都係，都係咁樣咧。有部分人係好黐住嘅， 係大少， 因為好太多啊！你睇唔曬嘅，睇、哦、幾年睇唔曬。 我都睇咗幾個月啦、 啊， 即係呢個 Mad 啊嘛，即係大都會歌劇院啊。 係啊， 哇！嗰啲你邊有錢睇啊，大佬？我又唔係許仕仁。 但係咧， 即係係啊 ，Pavarotti 我都睇咗幾套啦。 但係唔係話每一個人都睇嘅喎。 好、哦，咁係啊，呢個真。 呢個咧，呢個咧，好容易使到嗰啲人咧覺得悶啊。 哦， 嗰個悶咧就其實係疲勞嘅一種咧感覺。 咁平時香港人都有啊，不如香港人即係比美國人啊早成十幾年前咧已經煲劇嘅啦嘛。 係、 啊，即係美國人我都好奇怪喎，原來佢哋唔識嘅喎。 唔識， 唔識咩叫煲劇？ 唔識添， 係嘛？ 未聽過呢個 term。 直至 Netflix 之後開始先，即係 House of Cards 紙牌 嗰、這個咧 係先至叫煲，有一樣嘢叫煲劇嘅喎。 這個、呢個咧係東南亞啊， 嚇 喺香港嘅、台灣啊， 開始嘅 國內啊， 係啊， 收尾趁演去韓國， 係 日本人都唔係咁興嘅 嚇，日本都唔興煲劇嘅， 咁啊美國人咧陣間睇就睇嘅啦，佢 個個禮拜輪流即係一集一集一集咁睇咯， 有一個咧冰封啊， 係 即係呢個王位嘅好出名嘅電視劇咧， 係。 做咗七年，点解咧？ 系啊， 就因为每年只系做一个季嘅， 系啊，十三集，廿零集啦，最多廿零集，因为有埋追， 有 final 都系啊，嗰啲 唔会煲嘅，唔会话一次过睇晒， 系啊，唔会嘅， 系啊，咁啊，所以咧， 佢啊咁样个做法咧，就令到个疲劳咧， 系 就慢啲出 現，慢啲出现啦， 好似头先阿马丁成阿马恩赐佢话。即係睇嗰啲可能有啲百老匯歌劇啊， 質 平時出好幾咁好睇， 係 個質素幾咁高嘅嘢。其實如果只要你重複得多咧， 係 都會對有個疲勞出現嘅。 咁你 無論幾美好嘅嘢，重複得多都會有疲勞。 啲尤其啲名畫， 唔係我 笑到呢、這個。 我就第一次試過咧，因為一般嚟講香港啊或者外國咧都唔會話連續睇四晚華格納噶嘛，華格納嗰個指環歌劇咧就即係差唔多每一套都三個幾鐘頭，就連續睇四晚噶嘛，嗰啲好貴嗰啲甚至去到 Bayreuth 嗰度睇啦，咁、 嗯、 但係。即係連續睇四晚咧，哇！原來真係攰到你星期六咧，即係睇完嗰四晚你跟唔上。 真係疲勞啊！ 真好疲勞， 隻眼都疲勞，耳仔都疲勞。 我都已經青噶啦，唔喺即係話係平日啦。如果唔係，哇！星期一睇到星期四，星期五晚做廣東廣西冇命 啊！ 真 係。係啊，係啊，黃俊堅，我咧講咧，五官嘅疲勞，即題外話先啊。 好。 好啊。 咁嗱，之前咧，我睇親書咧，就如果有文字嘅咧，好容易疲勞嘅。即係換句説話講咧，我睇 唔係你而家定後生啊？ 後生 都係咁啊， 老嘅更加 係 五頁到咧就頂唔順嘅啦。 五頁 到啊，到十頁咧頂唔順，好力 好正嘅书咧就洗十页， 系 咁啊有英文同埋中文之分。 哦，当然啦， 英文咧就 哇咁嗰时你点追金融啲小说啊？ 系 咯，估唔 嗰啲小说又得， 因为逐日睇， 系逐日睇都得，因为佢。且听佢追运正强啊！ 你年纪够大啊，即系佢连载报纸时，你已经开始追 啊！系啊，因为咧就 而家就唔系噶 嘛。Form two 开始 ，form two 时得， 而家 就唔得，即系疲劳。 系 咁，但系咧收尾我老咗咧就嗰时五十几六十岁咧， 系 就追呢、這个J.R. Rowling 啊， 哦 嘅 Harry Potter， Harry Potter 啦， 系啦 ，Harry Potter 有七本书。 但佢逐本出噶嘛？ 啊，逐本出嘅。 啊，呢度好嘛？ 佢睇咧，我咧英文 系啦， 简体字， 哇， 繁体字都睇晒嘅。 佢唔系分开译嘅，即系台湾又有一个译，大陆又有 一个。大陆一定做早过台湾咁得意嘅。 系咩？ 系，佢系 快过， 好快脆嘅，可能佢好多人译。 哦。 咁啊。但英文咧就一定系要睇先咧。 哦， 咁啊， 我 听 诶呢度插一句，即系我惊我听讲台湾都系咁噶， 系咪？ 即系譬如你本书有十个 chapter 咧，佢就分每一分十个人， 是 每人一个 chapter， 所以咧，然之后揾呢个 editor 就统一翻啲嘢。 系啦，咁啊， 咁啊，于是咧分分钟两个礼拜就译到啦。你一个人两个礼拜冇可能译到噶嘛？ 疲劳喺边度咧？原来睇嘅眼咧好易嘅眼啊，就疲劳。呢、這个从你刚才讲的疲劳咧，有异曲同工之效啊， 系咩？ 咁但系咧， 乜？但点解嗰阵时我哋睇戏一日睇三套都得 嘅？ 嗰阵时记得， 嗰阵时得。 后生嗰阵，电影节啊， 而家你顶唔顺嘅， 而家唔得。 咁啊，收尾咧转咗啦。点解咧？有位 Michael 啊，英国人嚟嘅， 系 佢啊，好似邓基尘咁样，就扮几廿种声嘅。 哦 ，audiobook。 audiobook 系 咁 audiobook 咧，原来耳仔唔攰嘅喎， 系咩？ 系、哦、你只试下， 冇咁易攰，冇咁易攰， 系冇咁易攰。咁咧呢一路听咧，可以听成本书咧， 都 听咗大半，你至开始眼瞓。 哦， 如果唔系咧，你睇十页到咧又眼瞓嘅啦， 哦、 又睇唔到落去嘅啦。你点样精彩咧？你个年纪啊，影响到你嗰个精神嘅集中。 但系中文唔兴咧， 但系中文唔兴嗰个 audiobook， 系又是广东话更加啦。 系啦，但系呢 audiobook 真系可以消除咗疲劳嘅。 系听下阿仲宇讲啊，你讲。 系啊，唔系即系呢个都几有趣，就系、是、五官嘅 即系疲劳个指数唔同嘅。 疲劳指数唔同，我唔怪得知咧，因为而家咧，喺全球咧都话知识系值钱嘅，系啦，咁咧就跟住大家咧就喺网上边咧就睇下点样将啲知识咧就摆咗上网，咁啊可以去卖啦，咁样，咁咧的而且确睇嘅时候咧。睇嗱，雖然大家都中意睇影片嘅短片，但係咧，你嗰啲叫視像嘅刺激咧，係會令人快攰啲嘅。所以咧，而家最流行即係最賺錢嘅一個網上知識庫咧，其實就係叫喜馬拉雅，佢其實全部都係做 audio。 audio 係 audio 難啲攰啲。 系啊， 但 系 呢个疲劳 听住都可以噶， 系、 大家听住咧就基本上就可以好长时间。 但系咧喺我个人嘅感受里边咧，就原来咧视啊用眼睇嘅文字咧系容易啲咧有佢个联想力噶，即系话咧可以喺脑海中咧 connectively 系 见得到嗰个画像。 啊，呢个系真嘅。 咁啊，但系听咧就。比较难接受咗咧，成为咗视觉嘅影像喎。 唔系呢个即系个 memory 系 visual 好啲嘅，即系等于嗱，譬如你去到某个地方，你睇咗，我未影相都好啦。你好多时候翻嚟，你会记得嘅， 系咪？ 系嘛？譬如我第一次落呢、這个去到巴黎机场咁，你而家仲记得嘅，或者你突然间第一次我走入呢个圣彼得嗰个大教堂， 系系， 咁你仲记得个画面嘅。但系咧，譬如话你听一只歌咧。你唔係，尤其是唔係好 melodious 嗰啲，你唔記得嘅。 係咩？ 係、啊，甚至你聽個 lecture 都係㗎、 這 個。你聽個 lecture 都係㗎，唔 係㗎。以為耳仔同眼睛嘅疲勞咧，同嘅指數唔同咧， 唔關事 嘅。引致到嗰個形象出現咧係唔同。 係，唔係即係點解好多時候而家尤其是啦，好多嘢要整個 graph 啊，或者整懶人包啊。 系懒人包， 系点解咧？就因为原来你听咧系唔容易记得晒嘅。 系啊， 系啊，唔容易记得晒嘅。即系譬如你讲一个 lecture， 你一路讲啊，嗱，好而家我一 one point two point 一二三四五点，你读一次，同埋你俾一个 powerpoint 佢睇个五点咧，过后你再问翻咧，我唔记得啦，应该问下黄仲远知嘅，佢读心理学噶嘛，即系有啲咁嘅实验噶，就一定系眼睇嘅嘢，你记忆中系记得好啲嘅。 系咩？黄仲远系咪咧？ 因为咧 ，which 佢可以刺激到嘅你嘅嘢咧系多噶啦，可以影像啦， 即系成个脑啊， 可以系颜色啦， 哦， 可以系个动感啦，咁跟住咧，再加上好似头先阿志官佢话咧，如果我睇影像，我睇住啲影像咧，能够令到我联想起其他嘅影像嘅机会系大啲噶嘛， 哦， 所以我记忆力咧就会系强个， 就强咁听。 是所以聆听亦都系耐听啲，系因为我就唔需要用咁多力支，记得差啲咯。 哦，即系点解你可以一路听心机，一路做第啲嘢？ 哦，系， 譬如我一路洗碗，一路可以听心机， 系 的士嘅纤维系咁样， 一路烫衫又得， 揸住的士一路听心机。 但系你一要睇咧，你就个精神能 够。譬如你睇卡通，你唔使理佢啦，你净系睇卡通。另一方面咧，你就系听老师个 lecture 嗰饼大啦，你就大镬噶啦，你唔得嘅， 哦， 甚至你一路睇已经做唔到第啲嘢啦。 咁啊，黄俊远会唔会同时睇同时听，更加深入去你嗰个记忆里边咧？ 系啊，系噶，同所有嘅嘢完全能够刺激五官，俾你摸埋咁样系最好嘅。 哦， 记忆咧就会系最大嘅， 哦，即系最难疲劳嘅， 最完全啦。最完全啊，唔一定 最完全， 唔 但系你疲劳会多啲噶。 系啊， 哦，疲劳会多啲。 但系你记得，你记即系过后啊，你记得嘅，你个 memory 记 得会多啲， 记得当时发生咩事，你系会多啲嘅。 哦， 唔系我喺一个下雨天，喺可能喺一个愁云惨雾嘅一个夜晚里边，跟住咧就同情侣去分咗手， 系 啦，咁呢一个咧系又有个感觉喺度啦，个视觉又好悲惨啦，跟住个即系可能听到嘅嘢里边大家嘅对话咧，咁呢啲咧就会系好记得，但系 系啊，冇错，系啊，所以。选一个场景咧，好重要嘅， 系 啊，即系我哋编剧啊， 同埋你所谓我哋圈中大家知啦，即系主观，即系一个画面嘅 blocking 咧， 系好重要， 好紧要啊， 好重要。 即系你点样摆啊？即系每一个画面，每一场戏嘅画面，你点样摆？有啲咩道具？喺咩环境？哇，争好远。 如果你喺舞台咧，就叫 staging 啊 ，staging 喺电影我哋叫 blocking 啊， 电影叫 blocking 啊，你点 block 嗰场戏啊嘛？ 喺舞台就叫 staging， 你点样排？排一个位 系啦， 睇个位嗰度咧就使到你容易 个主角企边边，去到边度佢就行过嚟。 咁啊，收尾咧 你个 spotlight 打边个？ 收尾咧就连咧我哋做报纸做杂志咧都有吩咐嘅， 啲图片摆边度？ 摆边度？喺左上角定右下角？定系左下角？ 系 完全有关 系。唔系，所以而家即系你今年疫情因为 Zoom 咧，而家我唔知有冇啲，我谂有外国会有啲人做研究，即系 Zoom 嗰、那个即系 effect 会点啊？ 哦， 系嘛？因为第一你个影像细咗啦嘛，个老师 系，同埋会唔会譬如四十学生要四十个人咧？在个画面同时出现，你夹住咧系咪好嘅咧？咁样，哦， 佢容唔容易疲劳？ 系会容易疲劳咧？咁样一阵倾啊， 好疲劳嘅 Zoom 其实 系啊，好疲劳嘅。 好听歌， 咁啊，听呢只歌咧就叫《亚视匹灵》。咁啊，听完歌之后咧，新闻报道啦。 的那天起，肠胃有种苦怀味，连视觉都几依稀，想举手也举不起。谁是我的口香糖？谁是我的特效药？如若脑袋记不起，神经总不会想不起，喉咙痛得要死，全没有心机，卡拉今晚不 OK， 环球痛得要死，宇宙要登机， 离，难道要到底不起？情感先给我重重起，喉咙痛得要死。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话：香港当务之急系需要进行全民核酸检测，将新型肺炎患者同健康人群分开，及时切断感染源。首届中国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发展大会在深圳举行，钟南山在会后接受传媒访问时又指出，未来会面临同时患有流感和新型肺炎的患者，目前已经收到有四宗同时患有 H1H3 甲流和新型肺炎的病例，因此未来就需要快速的检测设备，快速检测出是新型肺炎抑或流感。不过目前来看，流感和新型肺炎防护方法是一样。他说通过戴口罩等方式，目前统计结果显示，在中国40种法定传染病中，今年流感发生率大大降低。政府早前宣布香港和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启航日期要延后至下个月初。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出席记者会时，被问到按照目前本地疫情发展，下月初能够重启气泡的机会是否较低，他没有正面回应。邱腾华表示，旅游气泡是建基于疫情受控，当日决定延迟推行是尊重有关机制，任何一方疫情恶化就要暂停计划。至于本港和其他地方商讨建立气泡的进度有否受阻，邱腾华说，当香港看到其他地方的疫情而未能感到安心时，工作步伐可能会减慢，同样对方看到香港疫情恶化时亦可能会担心，最重要是找到机制，例如能够按情况调整。立法会财委会会议结束，涉及5亿5千万元的中部水域人工岛研究拨款申请尚未表决，有待下星期五会议继续审议。发展局局长黄慧麟表示，政府目前争取的并非立即开始填海，而是开展大约需要42个月的研究，研究会涉及财务、环境和交通等，期望2027年开始填海，2030年供应首批土地，2034年有楼宇入伙。黄伟麟话：项目造价初步估算为6000多亿元，库房不会被掏空。款项并非一次过付出，而是分开10至15年，每年占几百亿，本港能够负担。他话：人工岛卖地收入会大于支出，亦有好多融资方法减低库房负担，会在研究探讨。提出辞职的民主派议员下个月1号正式离任，包括林卓廷、黄碧云、胡志伟、叶建源、邝俊宇、邵家臻等，下午在立法会大楼影相告别。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批评建制派只是做应声虫和举手机器，令议会失衡，令政府无视民主派和市民大众意见。即使建制派在今日财委会讨论明日大屿相关拨款时提出问题，他们最后都会投票支持。 他认为民主派应就未来抗争道路有新想象，选举亦是抗争的其中一部分。对于议会抗争道路应该怎样走下去，他未能得出答案，需要共同思考新出路，但绝不放弃，强调即使失去议会平台，亦会继续就政治议题发表意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921点，升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43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3.99，瑞士法郎0.905，加元1.298，人民币6.5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95，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7美元，卖出1,7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内陆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一二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点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号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不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筹备本年度嘅施政报告时，深感任重道远。点样令香港早日走出困局，系呢一份施政报告嘅首要目的。 新一份施政报告出炉，喺疫情肆虐、经济前景唔明朗等情况下，施政报告点做到砥砺前行、重新出发呢？市民对于施政报告反应又点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萧乐文、陈亮君今个星期六请嚟。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9:00上堂啦！ 施政报告在今个星期三啱啱出炉，特首在上星期已经公布当中会有支援物流业的措施，究竟当中会有几大成效？业内人士又怎样看一连串的支援呢？今个星期我们邀请到不同界别的物流行业工会代表和我们一起讨论。 星期六下午3: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河新秀训练班， 一起走过。 我在黎的我都做过龙虎武师的，为什么我突然间放弃不做走回去做冷气呢？ 危险。 以前做武师呢没有安全设备的，觉得自己没有可能这样打的，没有东西摄的，大佬在龙虾湾后面那些石春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10:14， 杨少雄、江美仪， 还有我欧瑞伟 和我陈荣俊 一起走过。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黄爱玲的散文集《梦如雪梦》是她的观影随想录，正如我们读薛兴国的《吃一碗文化》一样，她写的是她对吃的随想录。 散文的题材丰富多彩，什么人就写什么的散文，一本本呈现不同的文化阅读，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感受不同的作家为我们展现他们不同的心灵， 读他们留下在世间的人生经历所想所感，我会觉得这些是我们的福气，是真心感谢不已的。活脱脱的人生和岁月在他们笔下通过生动的书写记录下来，等我们在灯下细读，叫人有无限的意义。 我们热爱人生，钟爱生活，但是日子毕竟有限，因而都懂得珍惜时光，将生活好好地安排享用，不会浪费。因此每一本散文集活脱脱地记录了一个个热爱生活的人生， 留在人间，讲给我们生活应该怎样去珍重。 王爱玲的《梦如雪梦》，每一篇文章文字不多，但都是非常流利细腻，生活的光景记录在我们的眼前，他不吝啬和我们一起分享。 时而欢愉，时而忧伤，或感慨万千，或雀跃开怀，他告诉我们，对于生活我是这样珍爱的。你呢？ 是的，每一个人都有他可以走过的日子，都有他每一天不同的经历和生活。在王爱玲的生活中，电影是他的生命，他邂逅了电影，这个是他的工作，他的思想、交友、贡献社会，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命的架构。 在他的散文之中，他的生活带给我们一面镜子，仿佛在说，你的生活呢，有没有好好珍惜啊？好好感受，好好享用，好好处理。 没错，他无愧自己走过的一生。梦如雪梦这本散文集，我觉得好值得大家细心去观赏，正如你会喜欢去看一部精彩的电影一样。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梦如雪梦》，作者王爱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啊，星期五啊，咁啊，黄仲远咧就开咗呢个题目， 好题目啊！ 系呢个题目，疲劳真系好嘅。咁啊，有阿马恩赐同埋小弟刘天赐。咁啊，阿黄仲远 系 喺度啊。咁啊， 喺度啊，喺度。 咁啊，我哋想讲下咧，啱咪后咧讲到咧，原来咧好呢，而家睇好多嘅书咧，啲水分好多啊。 听嘢都系 水分咧，就 叫废话疲劳啊！俾我讲， 叫废话疲劳。 唔系，我黄仲远，你应该咧睇过一本书咧，叫做 bullshit 啊， 嗯， 系 论 bullshit 啊，即系好似系曾经几年前咧都红过一阵嘅， 嗯， 咁嗰又都系一个心理学家同埋哲学家啦，就系讲，就系话咧，即系佢叫而家咧，即系通常费事讲到咁清楚，就叫 BS 啊嘛。是啊，而家用啲简体，即系你喺网度咧，诶、哎，呢啲冚唪唥都系 BS 嚟。 系 BS。 系啊，就 bullshit， 即系我哋广东话，唔好讲得咁粗俗啦，就叫废话啦。咁、 嗯、 你发觉咧，好多嘅公开发言，尤其是啲官员啊，甚至或者所谓 KOL 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公众人物咧，就讲好多废话嘅。 系。 咁咧，你听得呢啲废话多咧，或者水分多咧，即系嗰啲。好似好講咗，好似有內容，但其實你細心諗諗咧，其實係冇內容。 本來係阿黃仲遠，本來呢啲啊係我哋咧做管理層咧要學嘅喎。 係啊， 因為咧因為 要 BS 啊， 你要 bullshit， 要講好多咧廢話。 牛屎。 咁咧個訪問嘅時候咧，你至可以咧脱離咗咧。好多質問啊！ 係啊，係係。 咁啊，呢、這個 其實公關都係其中一個。 係啊，冇錯。 訪問嘅時候都係 穿講廢話。 大家就拉到即係呢句啫，重複就得㗎啦。咁其實呢個都算 係 嘅。 係啊，絕對係。咁啊，喺國內咧就叫做咧含水量好多， 水分 含金量就好少。咁啊，實際咧一住夾中咧， 係 要精簡嘅講法咧。就而家咧，通常嚟講都係唔肯咁樣做嘅。 嗯， 知道都唔肯咁做啊。 哦， 啊，專登講一啲咧，水分好多嘅寫文都係喎，呃字數。咁呃字數咧，就好容易呃到咧一千字或者幾百字。 係係係。 咁啊，其實咧，你睇翻裏邊咧，係得 一兩行咧係 有 案嘅題目嘅啫， 有案嘅。 咁呢個你有冇呢個同感？呢、這個都係疲勞嘅，睇得多真 係。呢、這個有啊，其實這個呢個咧尤其是啊，頭先啊馬恩賜佢話啲可能係啲或者公開人物啦，或者係一啲嘅官員啦，即係佢哋當講官話嘅時候咧， 係官話冇錯啦。 係啊，裏邊個養分係好低好低嘅，即係個資料含。即係含個有用嘅資訊嘅量咧，基本上好低嘅。咁其實咧就會做咗就係政治疲勞啦。係 有疲勞。 有啲情況咧就係覺得，唉，總之佢一出嚟咧，大家就唔想聽噶啦。係。咁啊， 見到佢個樣，見到樣， 見到個樣，係 又有疲勞。 但佢講咧都係嚟嚟去去咧，都係嗰幾句説話啊。係。咁跟住兜嚟兜去咧，都未到去重點。 兜來兜去呢個用得好啊。 就係有呢個咁樣嘅疲勞噶啦，好多。人哋對於政治疲勞咧，都係因為嗰啲政客咧，佢哋講嘅説話咧，其實係真係敷衍啦，又可能係遊花園啦，都係 冇錯。呢兩個三個字又做得好啦， 遊花園， 遊花園， 真係一花園陰功啊，大佬，花園整出嚟就係俾人遊噶，遊花園冇乜錯嘅，大佬。 咁但係咧，如果唔遊花園咧，又會。避免唔到好多質問啊！ 嗯， 你講得太多咧，太著實咧，就講多錯多啊嘛。 哦，不嗱，又公平啲講，我覺得呢啲廢話咧，亦都可以有啲係好機智嘅。 係啊， 其實某個程度咧，所謂機智咧，就係話你又唔想將真相好坦率咁樣講出嚟。 嗯， 因為你太過坦白講咧，又可能得罪人啊，或者好多唔好嘅後果。咁但係咧，你又唔能夠去耍人咧，即係如果好似你真係講廢話喺度噏一大餐咧。咁於是人哋又覺得，唉，即係令人哋即係怕咗你啊，唔係敬而遠之啊，係而厭而遠之啊，討厭嘅厭啊，即係怕你講嘢，唉，問你都冇用嘅，你講廢話嘅啫咁樣。咁於是嗰個空間咧，即係嗰度就有個罅隙，你可以表現你嘅機智啊。 不過呢個都真係好哲學性，呢、這個都真係，如果有啲政客或者叫政治家佢做到，都真係好犀利。 係啊， 即係話佢係透過。講一輪可能是未必咁有含量咁嘅一啲所謂嘅廢話，兜圈子，但係其實佢兜圈子得嚟咧，就係、是、想話俾你聽某啲信息。係 啊， 就 是、你要解讀。 太敏感啦，我唔 接 答你。 你要解讀， 係啊，係嘛？咁背後嘅解讀係真係咁樣啊，真係有智慧。 其實咧，好早之前咧，就喺呢個古文裏邊咧，好多咧嗰啲優啊，即係做戲嘅人咧。 係。 佢勸皇帝咧，都係講好多預言。啲預言咧，講好多嘢咧，都係廢話嚟嘅。但係嗰個識聽嘅皇帝咧，或者解到俾皇帝聽嘅人咧，裏邊咧就係有句智慧喺度嘅，就唔係咁容易。 又講個古仔啊！我諗啊，智官或者仲遠都知噶啦，就我又真係記性唔好啊！即係唔知春秋時代有個皇帝咧，即係成日喺度飲酒作樂就唔做嘢噶嘛。咁、於是有個臣子咧就嘿放夠膽啦，即係奸佢啦。即係我喂阿大王你咁樣唔得噶喎，你做、即係你而家統領全國呢啲可以咁樣嘅咧咁。咁、於是個大王就話：，你睇下一隻雀啊！ 哦，眼睛啊，呢、這個眼睛 係啦，嗰只雀咧就乜都唔做噶， 不明則耳，一鳴驚人。 嗱、呢啲好嘢啦，嗱呢啲即係你係咪講廢話咧？講。但我規勸大王，你要善即係多啲做多啲工作，係咪先？解決呢個國家嘅問題，你又講只雀， 嗯， 仲話只雀咧，你睇佢 用預言咧嚟到去講個道理出嚟， 係 咁呢個其實咧好似廢話，實際上咧含金量好重嘅。 唔係，但係佢其實又冇講到嘢嘅喎，佢又冇話跟住我會即係點樣去管理國家，有咩新政啊，可以解決國內嘅問題。 當然咧， 佢只不過話，有隻雀，你睇佢好似即係而家牛豆豆唔喐嘅，又唔會飛嘅，咁呢啲雀要嚟做乜咧？咁佢話唔係啊，呢只雀你千祈唔好睇死佢啊！佢一飛咧就一鳴驚人，或者一飛就沖 天㗎啦， 係啊！即係話我已經準，即係暗示，即係話你唔好話我乜都唔做。 咁啊，需要暗示，需要咧。言內之音啊， 系啊， 嗰、那個咧，我哋寫劇本咧有個名詞啊，叫做咧，我哋話咧叫做 意料之外，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情理之中， 情理之中， 系啦， 系啊， 或者咧，再貼切啲咧，就係、是、一啲暗中講嘅説話， 系， 啊，就唔係講明嘅， 系唔講到明嘅，因為佢又唔可以答應你話即刻會做啲乜嘢呢個皇帝，啊，總之你話俾你聽，你唔好當唔係唔好當我廢嘅，我遲早咧，即係就會有一啲即係好。驚人嘅嘢做咗， 咁呢個咧唔算疲勞，呢、這個咧唔算係我哋 即係呢個 好討厭嘅評論。 唔係呢個咪就係機智咯，即係你點樣答呢樣嘢嗰個機智啊嘛。 冇錯， 係嘛？而家啲公眾人物啊嗰啲咧，就係冇呢一種機智， 就缺乏幽默感，缺乏機智。 係 我哋英文咧呢、這個字咧，中文好難譯嘅，就 wit 係 wit 係 wit wit 係 係。中國人咧比較，其實中國人有喎， 喺 古來好古嘅時已經有 wit， 係， 但呢個 wit 嘢唔係咁經常見得到，啊、但係鬼佬到而家咧都成日用呢個 wit， 係都少咗啦，而家啲人都少咗啦， 係， 尤其是社交網站上邊其實唔多嘅都。 系，都系， 都系啫， 人人污 吓，或者讲粗口闹人， 使到你疲劳为止。 社交网站而家即系有咧，直情有嗰啲网站，即系你成日刷，所谓睇呢啲咁嘅咩 Facebook 啊、Twitter 啊、Instagram 啊，甚至嗰啲咧，你系会疲劳嘅。 系， 甚至 系啊，资讯基本上都系一种疲劳。而家 系啊， 有人话嚟紧咧，即系我哋从呢个共产主义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啊，嚟紧就系一个叫做数据主义啊嘛，即系数据就 系大数据系冇错， 系啦，世界嘅可能好多人嘅行为嘅，咁咧当中，所以咧就我哋好多资讯，谂下我哋曾经有一个咁样嘅统计嘅。话过去嗰六年咧，我哋收嘅资讯咧，系应该系多过一生人。 系啊， 六年前嘅之前嘅一生人嘅所有嘅资讯嘅总 和。 系啊，因为你谂翻而家可能系都唔好计你话，如果你翻工嘅话，你系可能喺电邮嗰度咧，你一。日咧可能系收到百零二百个嘅， 系 跟住 Facebook 咧又有好多个嘅，你 WhatsApp 又有成可能百几二百个嘅，嗰一日咧你系收紧五六百个嘅唔同嘅信息，系啊，呢啲咧都系信息泛滥嘅时间，其实系会信息疲劳嘅， 每个 人咧就系都唔知睇咗啲乜嘢， 唔系有个数字我就唔知又唔敢肯定佢真唔真，即系话自从有即系九零年到而家卅年咧。人类写嘅字又唔系讲嗰啲嘢，已经等于人类有史以嚟写过嘅字 嘅 超越咗，系即系总和啦，即系嗰啲。 我都绝对认同系噶。 系啊，即系啲图书馆里面所有全世界啲国家所有即系嗰啲书啊，你谂下好多噶嘛。但系其实呢卅年里边，即系所有嘅人啊，喺呢个社交网站都系噶。 哦， 咁呢、這 个会系啊， 系啊，你谂啊，邓达志都储成十，话有十几万张 相，十几万张相、 啊，你嗰个照片、啊，你嗰度都系唔惊啊？点睇咧？点睇咧？ 系啊，呢啲资讯疲劳咧， 每张睇一秒都唔掂啊！ 你咧系真系冇乜心机去睇字啊！ 系啦，冇错啦， 系啊，所以大家都唔愿意可能花啲时间去睇一啲，可能睇新闻就睇标题， 系啦， 系冇错啦， 重复新闻就唔会睇啲追踪性嘅新闻啊，因为资料太多。 系冇错，這個、呢个有佢道理嘅。咁当然咧， 甚至咧就系有样嘢，就系、是、话你嘅嗱，即系呢样嘢可能我哋就系讲咧，就话其实每一个人嘅生命咧吓，当你过得几十年嘅时候咧，你其实就要建构嘅。一個叫敘事，一個你要 construct 一個 narrative， 即係究竟你係咩人？點解我會搞到而家咁？同埋即係你點樣樣？但好啦，當你而家呢一班喺即係用社交網站嚟長大嘅人咧，因為資訊太多，你點樣可以建構嗰你自己嘅即係你自己嘅人生嘅嗰個敘事咧？呢、這個好似係講得比較深奧少少，但我意思就係話，即係你每一個人都係噶嘛，人哋問你會諗翻起。就我呢半生人系变咗个咩人咧？我做过啲乜嘢事咧？我人生里边有边啲好重要嘅事发生喺我嗰度咧？系唔系我中学嘅时候入咗间 band 班学校改变咗我嘅人生 咧？ 我入呢个大学或者我做边间嗰个工？咁但系咧，你而家太多资讯啊嘛。 呢、這個咧會係有知嘅 嚇。 咁我有位親戚咧，佢係寫食經嘅 嚇。 佢咧成日都講，而家嘅食經咧來來去都不外嗰幾廿個字，即係話咧 廿幾個章， 廿幾個章 得噶啦。 咁 放飛鏢得， 好似咧。 copy and paste， 完全都冇新意讲到。 系啊， 点解咧？就因为咧，佢对新嘅字或者系 废话太多， 发自内心嘅字咧， 嗯， 系好难谂得到出嚟。 嗯，冇时间谂， 就系冇或者冇时间谂，或者佢学识唔够， 都唔关事。我觉得冇时间谂多啲，即系好简单。你譬如你收到个 WhatsApp， 或者你成日即系啊喺社交网 Facebook 或者你睇到啲嘢，你想发表意见， 嗯、 你唔会嘥时间慢慢去谂噶嘛？ 嗯、 你明 白？嗯， 系嘛？ 嗰啲 term 咧，嗰啲用词咧， 系 好拙劣嘅， 系啊， 系冇新意嘅， 好 conventional 咯、嗯， 好好旧嘅， 系 就用过晒嘅。 陈腔滥调， 陈腔滥调 ，cliché 系啊。 咁呢个呢亦系呢一种疲劳嚟嘅。 甚至而家去到唔識讲呢就用嗰啲 emoji。 係。 整个手指俾你啊，然之后拍掌啊，咁整个头像下嚟。 用呢嗰啲已经整咗喺度嘅表情或者姿势。 因为我听过一个朋友系咁㗎，佢话我 send 咗 WhatsApp 俾你，点解你唔覆我啊咁。佢话我有覆你啊，不过半个钟头后，半个钟头叫覆我咩？即系嗱，你明？即系佢写个 WhatsApp 咧，佢系期望你一两分钟内就即刻要覆佢嘅。 哦， 你明？即系等于我，佢当 WhatsApp 系咩咧？就是、倾偈。譬如你面对面倾偈、哦，我哋都试过啦。有啲人反应好慢噶嘛、 嗯， 你一讲完一句之后咧，佢可能要谂成廿秒佢先答你噶嘛。咁、 嗯、 你就会闷到七彩啦。 嗯， 咁你佢认为你半个钟头后先覆佢咧，就系 呢个咧， 你就唔掂噶啦。 因為阿仲遠亦係咧引致到咧，我成日掹整咧，就係、 是、 好多人咧靠講啊， 係 去覆你， 係 佢 即係錄音嚟 WhatsApp 嚟， 佢唔用文字， 用文字 係啦。 點解唔用文字咧？好簡單啫，佢揸支筆困難啊， 係 佢打出嚟咧，或者揸支筆寫咧，係佢有困難，佢講出嚟咧反而咧容易啲， 係 表達。 咁佢即係而家個習慣個禮貌就係話，即係如果你重視人哋傳俾你嘅信息，你係會積福㗎嘛。係。咁你變咗咪完全唔會，大家唔會再有即係喺度諗清楚先點講嘢啊，或者寫乜嘢。 點會諗清楚啊？係嘛？ 係啊，呢、這個都係個網絡文化，同埋佢哋而家著重個網絡文化搜尋㗎嘛。 係 冇錯。 太多嗰啲好精準詞匯啊， 精準冇錯。 咁寫啊，其實咧喺網上邊係唔係搜尋到嘅，搜尋唔到你。反而一啲咧就真係好屠紅柳綠啊！大家寫嗰句嘢啊，咁就大家寫嗰個食物啦、啊，就係、是、叫都係寫咩香噴噴啊，係 都係嗰種字啊， 彈牙有口感啊， 來來去都係嗰廿零個 term， 容易去搜尋到你啦。 係冇錯啱， 係啊， 好啦，咁誒講唔曬嘅，咁誒疲勞咧呢、這個題目相當之廣泛。 系啊， 好多嘢讲， 下次又可以再讲。 系再讲， 疲劳我哋都未讲呢个人生疲劳， 都未讲人生疲劳。明天咧，后天咧就星期日咧，阿文杰华主持嗰个咧有岑日飞同埋李盘胜讲，佢哋嘅题目咧就系、是、读者咧或者系受众咧俾出嚟嘅。叫做上瘾嘛，咁啊呢个世界上能够上瘾嘅太多啦。 系， 即使我哋而家做广东广西都系上瘾嘅。 唔系，有好多人话即系人人类之所以有文明咧，就系、是、因为上瘾。 因为 人类唔会上瘾就大剂啊。系， 上瘾就唔疲劳啊，真系。 系，冇错啦。咁之后咧就系一只歌，呢、這个歌咧，好听啊。就系、是、叶德娴唱嘅《倦》啦。 系，疲倦个倦。 疲倦都倦。咁之后呢就係、是、新闻报道，咁之后呢就係、是、基哥那些年就係、是、基，咁听一听埋先，咁听只歌先啊，倦啦， 好，拜拜， 拜拜， 拜拜。星星结聚。 在繁星夜里，曾共他共醉，但星不再醉，红衣风中跌坠，我问寒。